至北京时间2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八二八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宋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天儿不错。 是的， 这两天据说天气都是相当不错的，多出去溜达溜达， 没错， 多去逛逛街啊，这也算是在冬天当中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又开始催着我们花钱。 这能叫催着花钱吗？年底了，他就是到了该花钱的时候。 要不然这辛辛苦苦挣这一年钱，干点啥呢？ 嗨， 不花这钱，他烧包他咬我呀！ 啊，什么意思？ 这钱他在那儿，我要不把它花掉，就感觉钱要咬我一样，我心就痒痒。 那你下回给我啊，我帮你看着。 不过也应该孝敬师傅嘛。 嗨，这不行啊！这个说实话啊。家里边呢，有的时候现在小区里边都有这个防盗门， 那是得有 啊。除了家里边有防盗门，小区呢，它也应该有一个门禁。 那不仅有这门禁，还有保安看着门禁。 啊、 您哪位？您是哪个楼？找谁？ 那就不一样了。这个看小区物业多少钱 啊， 这个效果不太一样。 是 柳芳北里小区1号楼啊，是一栋临街的老居民楼。居民张女士就反映说，我们这5单元的门禁呢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哦， 这儿曾经发生过入室盗窃，尽管如此吧，这门禁发生盗窃了之后至今也没修好。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看到这个5单元的门禁呢被一块砖头给别住了，整个大门都敞着，铁门上面还贴着柳芳北里社区居委会的安全提示，说这个单元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本单元门禁系统务必关闭，不要人为的用砖头等物品别的大门，造成门禁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给居民带来安全隐患。 那这不还是被砖头给别住大门了吗？ 这张纸是算白贴了。 是啊， 张女士说，5单元的门禁啊，根本锁不上，形同虚设。这不是眼下年关将至，她很担心这个安全问题，于是呢拨打了12345反映这件事儿，希望尽快修好这个门禁。不光他们家啊，这个住在丰台区方群园4区15号楼5单元的范先生也反映，他们小区单元门装的这个门禁呢，倒是装了，但是呢一推就开，想进就进，这都成摆设了， 走城门呐。 哎呀，半年前他入住的时候，门禁还是可以正常使的，可是没过多久这门禁就坏了，至今也是没人来修。范先生说了，说这快到年底了，发小广告的特别多呀，说每天下班回来，把手上门缝上都塞满了小广告。这个你想，您要家门口插的跟旗似的，你这个多难受啊。 他也招贼呀。 是啊，不仅如此，很多小广告把楼道里的墙、电箱甚至台阶上全都占领了， 污染环境。 整个楼道里边，哎呦，那就看吧，那就花手哦。有住户跟记者说，这些都是一些卖家电的、卖药的虚假广告，很多老年人啊都因此上当了， 是吧？ 关键这门禁呢还真不好修，就是因为它产权不同，产权不一样的维护单位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商品房小区的门禁由开发单位设置，物业呢负责维护， 是 啊，而不少准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说白了就是一个类似物业的这种老旧小区，这门禁呢是街道投资安装的。一旦过了这个保修期，这维修就不那么及时了，甚至是一直无人问津。 这一锤子买卖装上没人管了。 哎，而且呢，有些家里边就是楼里边要是都是那种租户啊，他也不愿意去物业配这个门禁的钥匙，认为交钱呢，你甭管交10块钱还是5块钱， 我拿一砖头别着它，我这省五块钱，我才不管你这个楼上一些啊原本的住户啊业主是怎么想的。 好好的门都给别坏了。 哎呀，多名反映者说啊，即使是小区有物业，这门禁也得不到及时维修啊。对此呢，物业公司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比如说物业费里边不包含门禁修理费 啊、 门禁厂家破产或者联系不上。你说小小的门禁，它不像电梯，坏了呢可以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因此呢不少小区的门禁坏了始终是无人来管，形同虚设。 但是这可关系着每家每户的安全问题呀、 那是啊，其实呢每年啊这个很多街道办事处都会开展小区的这个物防技防工作，各个社区呢会根据小区内发生可防性治安案件的情况呢向街道申请安装监控探头啊。当然你说这门禁呢它就不在维护之中 哦。 对此呢有居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哈把这些没主无主管理的这个门禁哈列入到街道的物防技防的工作当中，那些有主的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硬性的标准，让他们能够督促他们把那些坏了的门禁啊能够修好。另外还得有一部分就是这物业人家头疼的问题，就是门禁我们修了坏了修，就是有些人上去之后真觉得跟自己家大衣柜门似的哈，玩命蹬不开还踹两脚， 哎呦 啊，然后或者是租户呢拿个砖头别着，这确实是一挺头疼的事儿。 这也不能说门禁坏了之后就破罐破摔呀、是吧，这生活当中处处细节都体现着大家伙的素质呢，不能说这花着高价住着好房子、咱那行为却跟这好房子配不上， 对， 那挺丢人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门禁最终管的还是维护的是大家的安全， 是的 啊，我觉得大家有这份心，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还是可以办成的。今儿要不然咱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家的门禁。 行 啊，对吧，您就别说您住哪儿哈，您就说说现状就行、因为一说住哪儿，万一有些啊贼眉鼠眼的人， 万一您家那门禁要是不好用、这不给贼趟了路了吗？ 对呀、对，您就别说您住哪儿，您就说说您家那门禁好不好使，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吃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找到我们。 今天呢是12月17号，距离刚刚过去的双十二购物节过去了5天、而距离双十一购物节过去了1个月零5天。 不是，你还记着双十一呢，这都过去的事儿了。 喂，我倒是想忘，有些人他忘不了啊。 怎么了？ 双十一网购的商品啊，当天发货的东西到了12月4号还没收着。而双十一买到的东西啊，这发现不合心意想要退货。电商竟然退的是虚拟货币， 什么意思？就是不是给真钱， 我是花真钱买的呀，但是退回来就是一串数字。继发布网购商品价格调查报告之后啊，中消协今天发布的双十一网购体验调查系列之二啊，网购商品到货、退货、退款情况调查报告则显示 啊， 在网购的94款商品当中，大约有16%的东西啊，到货时间超过了1个星期。最慢的啊，最慢的19天才收着。7天无理由退换这个规定呢，执行的情况还不错，但是啊，个别电商平台啊，退款的方式不大好。部分电商平台和商家提供发票或者票据的情况也不大好。 不是，这是今天中消协发布的这个调查报告是吧？ 是啊，双十一当天啊，中消协的工作人员呢就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电商平台的网购工作 啊，他们也去买东西， 就买，但是这买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我是要做调查，以带着调查目的的形式去购物。一共呢，他们从12家电商平台买到了94样东西。网购的商品到货情况总体来说还算顺利。94款商品当中啊，有1款在淘宝购买的某品牌的运动外套啊，到12月4号还没到货。 哎呀，走得比较慢呐。 哎，这工作人员主动跟商家取得联系，人家老板才说。 说什么呀？ 您那包裹丢了。 嗨。 啊，这丢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跟我说一声，我问起来才想起来呀。 主动说一声啊。 这非常被动，最后还是4个字，丢了，包裹丢了。调查还显示啊，这个网购商品的到货时间呢，最快的是1天。最慢的是19天， 我们都盼望着1天能到啊。 这个最慢的那个包括在某商城买的行李箱啊，买的什么保暖内衣啊，商家解释的原因呢是快递爆仓，打回重发才延误了时间。 不是把这个责任屎盆子都扣人快递桶了 啊？是的，根据统计啊，15款商品的到货时间都是超过了1个星期，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啊确实是比较长。而本次这个样品在购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采取了多种支付方式，像什么现金呐、支付宝啊、银行卡呀、平台账户啊，反正什么能使的都使了。 但是在七天无理由退货操作退款的时候，个别电商平台啊却把相关的退款设置为优先退到了平台账户，或者直接他们就自主给置换成了虚拟货币， 嗯， 而不是按照消费者当时支付的方式等退还。 你看看， 就比方说我当时给的是现金，你退我支付币， 嗯， 那不行啊，是吧？ 对，或者给你退500块钱优惠券， 那还得再次消费的时候这才能使得上，我那钱还不是钱啊。 满6万块钱可以使500块钱消费券， 这是欺负人了。中消协还提出啊，按时送货到位呀，及时退货退款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提供发票等购物单据呢是电商平台和商家的法定义务，拒绝出具发票或者价外加价提供票据，这都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哎呀，反正你看那个双十一哈，有人说一年不如一年火哈，当然我觉得在这么几年当中也在磨合哈，希望这些配套就是当我们买的时候心情特好，点点鼠标，啊，点点手机就买了，也是希望这些配套能够送到家里边，这个过程能够心里边舒服一些。 是的， 或者我们不要的时候能够更方便的退回去，真正是那种无理由退货啊。 哎呀，这双十一的到货状况是这样，这双十二刚刚过去了5天，不知道这双十二的到货状况会不会还算好一点。 那就等着元旦的时候咱问问大家呗， 祝我们好运。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门禁怎么样， 嗯， 啊，这个用的好使不好使，是不是特别的牢牢的大门把着，还是那种形同虚设，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这个 MM 豆说，我们小区啊这个配过门禁2年了还是没启用，哎呀门没了， 门没了， 啊，对啊，就是配了门禁发现2年没怎么用，最后门没了， 谁夺门而去把门抢走了。 不是这小区那不是敞个天随便进吗， 是吧，嗯，迪迪说啊，我们住在学校里连学生的宿舍都有门禁了，得刷卡进， 哎， 可是我们老师的公寓啊还是谁都能进， 那就是老师待遇明显不如学生啊， 而且呀，啊，到处都是小广告， 嗯， 门上还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根本就没用的优惠券，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学校里边的门禁挺好，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到点锁门， 嗯， 啊，就是比如说晚上11点， 阿姨给开个门，我回来晚了。 哎，对，你叫一回两回还行，你叫的是次数太多了，人家阿姨就该烦了。 哎，那个奶奶宿舍李凯吧，又这半夜不回来，才回来。 没有，我特别佩服某体大运训系的。 运训 就是运动训练系的， 啊， 人家翻墙走壁，人家不叫大阿姨，人家就住2楼，一会儿就上去了。 然后一翻墙发现阿姨站墙头上呢。 这是真事儿啊，但是我觉得门禁该有得有哈，啊。 是。 好人马大姐说，哎呦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小区的门禁啊也是修好了也没用，那些发小广告的那些这个租房的，你就是修好了他们也诚心给你扯坏了。 你看看。 这算方便他们进出了，没辙。哎呀揪住了吧，这个他们比你还厉害呢啊，大家就也不想惹事儿，所以这门就让它坏着。哎呀他们随便进啊，随便偷啊，治安不太好，啊，所以也没辙，这成恶性循环了，是不是？ 是 得有人挑头管管这事儿， 嗯， 是吧，有些那个小区的门禁倒是挺好使，人家刷那个密码哈， 啊， 后来一问人家那个懒得去摁那个快递啊， 嗯， 送餐的人家都知道他们单元密码， 常来常往都知道， 哎，这常摁啊也算是。反正我觉得门禁是一个大家需要真是吐槽很多的事情。 是呗， 啊。您家的门禁怎么样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期待着和您一起来聊聊家里边的安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门禁啊， 哎， 依然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买东西的事儿啊，这个。面包这个太常见了， 哎， 已经成为很多人早点的这个选择了。 豆沙大，早年大，蒜蓉椰蓉的，蒜蓉的出事了。 蒜蓉面包，你今天吃蒜吃多了吧你？这个家住安贞的赵女士是这样啊，平常呢经常去附近超市或者呢是各大连锁面包坊啊买一些面包 啊， 切片的呀、奶香的呀、全麦的呀、法棍、 蒜蓉的 啊、列巴， 嗯， 还是蒜蓉的。 法棍它就是蒜蓉的， 是吧？反正赵女士都尝了个遍。每一次买面包的时候呢，人家都会仔细的看看有没有过期。 你看看， 这时间长了，他发现一个问题。 哦。 你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现烤面包啊，保质期只有两天。而某街边面包呢，保质期10天左右。 这是超市买的那种。 哎，还有一些包装的面包保质期6个月。 半年呢？ 半年呢？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这都是面做的，配方上有什么特殊差异？ 之所以现烤面包2天保质期和超市里边销售那袋装面包180天的保质期，你要这样算的话，相差90倍呢， 是 对吧？味多美的董事长人家说了，说决定面包保质期长短的主要原因，和这个馅料有关。 哦， 啊，所谓的馅料呢，包括乳制品类、蔬菜类、肉类和水分。面包当中有没有上述这些馅料决定了保质期的长短。不同的馅料呢特性不一样，你比如说水分含量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这个保质期不得一样。产品的水分越多，一般情况下保质期就会越短。 所以那个切片的面包不带馅儿，就相比带馅儿的保质期要稍长一点。 对对对对。 哦。 而味多美董事长是这样说的：说按照这个产品标注的储存条件，你比如说现烤的面包啊，现烤出来的标志的保质期也就是2天。顾客买回家之后，第二天你还可以吃， 没长毛， 只是口感和外观。肯定没当天的好呗。 是。 据了解呢，现在通常啊，那个面包店更加讲究面包的新鲜度和外观的美感，在一些品牌的这个店里边，当天销售不完的这个现烤面包下架之后，据说呢都是给了一些饲料厂了。对于这个面包保质期为什么相差这么多，90天， 是啊， 北京农学院食品学院的院长也给出了解释，说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啊，食品生产厂商添加复合式防腐剂。出发点呢是针对不同的微生物菌群，抑制其生长，最终起到更好的防腐作用。那么国际中国标当中呢，关于防腐剂的添加剂量，从2007年起一直就没有变化。但是防腐剂的剂量要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超过规定的使用量。说白了吧，就是说现在目前人家自己厂商自己来定的是合乎国家标准的。 是的，因为会上市的时候会有严格的监管嘛。 是是是， 就是因为不同的面包啊，它那个口感包括制作方式制作工艺不大一样。所以就是大家伙儿喜欢图新鲜的呢，您就腿脚勤快点，每天啊往面包房跑一跑，去守候着那个刚刚烘着热气儿烤出来的那面包。要是时间着急，那咱超市的那种保质期稍长的切片面包也买了吃了也就吃了。 嗨， 垫吧垫吧。 是这样啊，我认为食品防腐剂呢是一项伟大的这个进步。 是的， 它防止了过多的浪费。对吧？你比如说这东西没有的话，就是过了今天就不能吃了，这个太过于浪费。但是呢，现在我们想提出来吃的更为健康一些，少要一些防腐剂，在它最健康的情况之下来食用它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您啊还真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您的一些，不管是面包还是各种各样的食物。 不过说回面包啊，这一般的冬季的面包保质期都会比夏天长一点。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爱吃那个豆沙馅的面包，我妈就说啊，哎呀，秋冬吃吃得了，夏天的时候少吃那个豆沙馅的，特别容易变质。 是是是，张永辉跟你一样有共同爱好 啊， 面包有蒜香的呀， 是吧？蒜泥的好吃吧？ 这玩意儿它，哎， 它真的是味儿好。 好吧， 哎呀，说到这个好吃的面包啊，就回想起了童年那些故事。 是， 但是小的时候吧，吃面包也是我一个人吃，要是有人能跟我分享，有一小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那就更幸福了。 这就是独生子女的一些遗憾， 是吧？ 现在生二孩了嘛。 但是还是有一茬孩子他边上没有兄弟姐妹啊。 就是咱俩这茬吧。 咱俩还是一茬的。 差一轮才。 这个6岁的西西呀，他也是这一茬的，他是个独生女。可是呢他还是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这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不是她妈妈给她亲生的啊，原来啊是这些小姐妹都来自于她参加的混养家庭小组。 你幸亏解释了一下，不然的话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想。 生这么多， 嗨， 今年呢延庆妇联开办家长教育课堂，邀请专家来指导孩子们家长们试水家庭混养的模式，就是为了破解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不是什么叫混养，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就是几个家庭啊组成一个小组，定期组织孩子们一起来开展主题活动，也互相陪伴，相互教育，共同成长。在家庭教育专家齐大辉教授的指导之下啊，今年1月底延庆第一个混养家庭小组成立。这个家庭小组当中啊，大姐欣欣，二姐冉冉， 三姐西西，小妹妹凡凡。 嗯， 这四个小姐妹啊，你平均年龄差不多都是五六岁六七岁这样子。 嗯， 西西的家长张宇就觉得说啊，我们这四个家庭呢，或者呢是孩子都是同一个幼儿园的， 嗯， 要不然呢就是同住在一个小区， 嗯， 再不然就是父母们都是同事 啊，就是基本上就算是离着近的， 知根知底的 啊， 主要呢还是能方便一起玩。 嗯， 按照混养家庭模式的要求啊，参加的家庭的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和教育理念要大概是一致的，这样呢就能在孩子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减少分歧，而且呢参与的家庭啊要定期组织集体活动。在活动之前，家长们要凑在一块儿先讨论一下每次活动的主题。比方说啊，家长们就发现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啊，他都有掉饭粒儿的问题。 嗯， 家长们碰在一起就开始讨论啊，这一次主题活动就开始了。人家说啊，那天我们四家聚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呢，其他家长都找各种借口干别的去了。 嗯， 让一个家长陪孩子们一起收拾桌子。张宇说啊，收拾碗筷的孩子们就发现了，有的孩子碗周围桌子下面就掉了一些米粒儿和菜叶， 嗯， 但有一个孩子吃的就很干净。 嗯， 这个时候这不是就剩一个家长和一群孩子打扫卫生吗？ 嗯， 留守的这位家长就要及时表扬夸奖那个做得好的孩子。这个时候啊，其他的小孩们也就会觉得吃的干净不但节约粮食，打扫起来还节约时间。反复几次，这孩子们吃饭掉饭粒的毛病就全都改了。 你看，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是啊，自从加入了这个混养小组啊，小小的西西就喜欢把他那些小姐妹们都挂在嘴上。今天呢找大姐玩，明天呢去小妹家，而他自己的自理能力也显著提高，并且还学会了分享，还懂得了关心别人。其实跟西西一样，这个小组当中的其他三个孩子啊，身上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说那小妹妹欣欣啊，在家呢是独生子女，都是被照顾的重点。但是啊，在混养组当中啊，她年龄可能要这个下边还有比她还小的小妹妹， 嗯， 所以啊，她就要学会去照顾小妹妹， 哦， 凡事还得给妹妹们做榜样。 嗯， 就这么一年下来，她不但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而且还学会了照顾别人，而且啊，这么小的孩子，组织能力都有的提高。所以欣欣的家长就特别满意，说啊，我们家孩子现在有了兄弟姐妹的意识了。 所以你看哈，就是说有兄弟姐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嗯， 没有呢，咱就想着凑凑，是吧？ 嘿嘿， 这个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或者是表亲之间， 嗯， 啊，不是互相聚会嘛？ 对， 这也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这一家都一个娃，平常呢， 啊， 凑在一起都是孩子瞎玩，现在咱有组织、有纪律、有规划的凑在一起，科学的玩。 是，当然了，如果您还是80后、90后。您懂啊，我知道想接下来说什么，啊，可以尝试生第二个，生老二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的门禁怎么样？ 是的 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真小事， 那真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家的门禁啊。 我还以为今天互动的是蒜蓉面包， 嗨 ，M 豆上来就发，说蒜蓉的法棍非常好吃啊，磨牙屎。王哥同学也喜欢磨牙嘛，就是说那法棍面包啊，它硬。它干燥，吃起来就咯叽咯叽磨牙 啊！ 重点它得蘸着罗宋汤吃，那就软和了，一泡就敷囊了。馋了吧？说馋了吧？ 一点兴趣都没有啊！悠然说：“哎呦，我们小区的单元门安了2回门禁了，依然是如一的这个摆设啊，这钱呢花的冤。哎呀，这个赞助厂商一个功能吧，这个怎么办呢？”你看看， 这都浪费钱啊，听着我都心疼啊， 嗯，是吧？ 嗯， 让你考虑也说我们单元的这个门禁啊，这个修好了就被破坏了，物业应该装个摄像头，找出破坏的人。 哎， 小区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少数破坏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没错，他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哎，不像从前也说，我们住高层哈，门禁安上至少3年了，门禁卡也发了，可是就从来没启用过。哎呀，你说这个到底是归谁不管事儿呢？这个很难说了， 是 不光是单元门禁，关于这个家里边这个防盗门呢，也有不同的想法。 你比如说小骆驼九九最棒也说，我们家是90年代初的老住宅， 嗯， 家中这个防盗门也是那时候安的，现在也形同虚设了 啊。 婆婆和我爱人经常不关防盗门，认为没必要， 哦， 晚上也不让锁上 啊。 无奈只有我和我儿子在家的时候才上锁。我们楼前这门禁呐，几年前就安了，但是经常打开着，每次啊上下班啊到了之后都会随手关上。只要能够从我做起，别人这就没办法限制了。 这晚上睡觉还是要锁门的。 是，这眼看着到年根了，还真有点儿、害怕， 神得慌，得锁门，得锁门啊、嗯！卡西莫多说啊，我觉得门禁一点意义都没有 啊， 我们家门锁照样是被别人给堵上了，而且被堵的还不只是我们一家。 嗯、 再说啊，这个楼底下、地下室照样有好多人随便进出。我看呢也都能进门，所以啊这门禁也没什么意义，再说坏了很久才会有人来修。 哎呀，所以这真是哈、这个怎么办呢？ 让人上我呢，难道真的都偷光了才给大家修吗？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哈。12月7号，北京的一个观鸟团，因为北京有很多特别喜欢鸟的一些朋友， 而且北京还有很多鸟。 哎，对对对，人家有一个志愿者叫邓宇书，还有一个叫严晓明，在观鸟日志当中非常哀伤的写了一句话，说野外猛禽观赏辨识很难，大多数观鸟啊，在这个观鸟的情况下，他们是高飞啊，展翅高飞远去，视野里边的猛禽几乎都是小黑点儿。 嗯， 昨天呢是我离他最近的一次，但是呢他却在我的怀里边死去了。 怎么鸟还死了呢？ 哎呀，这个北京这个护鸟志愿者联盟发起人董先生就跟记者说，说这个盗猎者和拍鸟人呢是当前对于猛禽制造伤害的罪魁祸首，人为侵扰再加上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北京地区的这个冬季猛禽的生存状态是持续恶化，令人担心。 要说盗鸟的人我还能理解，为什么拍鸟的摄影者也会对鸟的生活造成影响和安全上的这样的威胁呢？ 你看哈、今年的11月21号，就有一群鸟类摄影者聚集在布老屯密云水库水源涵养地区的这个缓冲区。 嗯， 当天啊天气情况说有强冷空气来袭，这个北京地区呢会出现中雪以上的降雪。哎呦，这些人热情高涨啊，这个爱好者憋足了劲儿，要在这个暴风雪，没那么就是狂风暴雪当中拍这个猛禽 啊，这有视觉效果。 哎，认为这个非常的好看。有一只雕鸮啊，这个雕鸮就长得跟猫头鹰似的那样的大鸟， 嗯， 被众人发现了，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为了获取各种姿态和角度的照片，你知道这个摄影的这些人哈、长枪短炮的摄照相机，人家开着40-50辆车， 这大阵仗， 不断的抵近，使劲的追赶，最终呢，这个雕鸮是精疲力竭，怎么轰也飞不起来了。后来呢，这只大鸟啊就被一名好心人送到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进行治疗，结果呢还是没能挺过去。2天之后，这鸟就去世了。 这是生生给累死的呀！ 是啊，雕鸮跟喜鹊、麻雀不大一样，体型非常大，起飞一回它要消耗相当多的能量。董先生说了，这雕鸮被拍鸟人这么追逐着，不断的起飞降落，起飞降落，能耗这消耗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呢，本身这只雕鸮呢，这个身体就非常的瘦弱，这样呢穷追猛打，简直就是给它逼上了死路。像这样拍鸟人这种追赶折磨，以至于丧命的这个猛禽啊，并不止这一只雕鸮。根据人家业内人士透露说，当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啊，就是明明知道这个鸟它飞来几回之后它就会死，用驱赶、围堵等卑劣手段拍摄鸟照片的摄影者不在少数。拍到的照片很多都上网，然后卖高价。你说他们的照片因为拍的好看啊，确实好看，也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了， 还是有利益输送、 哎、在北京冬季猛禽生存报告当中，爱鸟志愿者们就强烈呼吁说，鸟类摄影的爱好者们，请爱惜您镜头前的鸟吧，拍摄前先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要再为一张所谓的精彩照片严重干扰和伤害这些美丽的生灵。 打着艺术的旗号在做着伤害生命的事情。 对啊，这说的还是稍微客气了一点。你说这揣着明白装糊涂，然后开着40-50台车这个追一只鸟，你说你这个行为， 对这些鸟来说，他们就是死神一般的存在啊， 是吧？ 对吧？ 鸟是鸟妈妈孵出来的、 是的 啊，下边就不说了，是吧？ 嗯 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您好好珍重吧。 这个街头那些扫码一族啊，说扫码送优惠啊，这新用户注册我就送现金券，这些街头散发的和包括张贴带有二维码的纸质小广告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非法小广告的一种新的形式。 嗯， 之前不是说了吗，原来是直接留电话， 对，原来贴条， 要查处的话打电话就能直接查处，封了这号。但是现在扫码这个事儿呢还不好查处。 嗯， 就在昨天中午12点左右啊，记者来到了位于富安西路的那个扫码一条街， 这都成一条街了。 这扫码的人太多了，那广告的，您等会儿，您扫个码，我就送您一兜苹果。 呵，烂了没有？ 哎呦，正值午休的时候，这条路上就聚集了20多家电商企业，其中呢有部分商家正在做扫码享优惠的地面推广活动，部分商家就向路人散发着印有二维码的小广告。 嗯， 10分钟之内，记者就收到了12张。纸质的广告宣传单页， 嗯， 其中多数都印有二维码，并且还标注着扫码领取免费咖啡， 嗯， 微信扫码送10元优惠券一张，用户注册享团购价等内容。 总之就是逼着你，引诱着你扫他们家码。 没错，记者呢随机就对一份宣传单页上留下的二维码，那就扫一下呗。微信识别这个二维码之后，立即跳转到了下载的页面。原来啊，这下载的是他们这个手机客户端，就一个 APP。然后呢，这个要对着这个 APP 啊，这个散发小广告的员工就是说，你来注册吧，你填一个手机号，填点什么东西，你就直接能领20元的现金券。在用户注册页面，记者发现啊，需要填写个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而且还要求现场拍照认证。 嗯， 此外呢，这个客户端还要求客户啊，要绑一张固定的银行卡。一家散发扫码小广告的员工跟记者说啊，每注册一名新用户呢，这些员工每个人就可以获得3元的提成费用。当记者问啊，那你们怎么判断这新用户是通过你来注册的，你才能赚着这3元呢？ 对啊， 对方说啊，一般呢，用户注册是为了领取优惠券才来注册，注册过程当中呢，会要求出示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就是我们的员工编号， 嗯， 输入之后后台就会算到你的绩效里。 哦， 当记者询问员工注册这些信息啊安不安全呢，又要身份证啊，又要银行卡的， 嗯， 对方回复说啊，这些注册信息啊只是为了确认用户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瞎编的，不会泄露和盗用个人信息。 他拍着胸脯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吗？ 所以啊，现场还是有部分市民在填写注册信息的时候打算放弃了，这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和照片都给他们了， 嗯， 这能安全吗？ 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一特别新型的这种诈骗， 哦， 他不是让你拍照认证吗？ 嗯， 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网站啊，都是要求本人拿着身份证拍张照片上传到他这个网站上， 是 实名认证， 是 有可能您在扫码的时候做了这一步，您那个银行卡呀、头像啊、身份证啊都给了人家了之后。就很有风险， 哗啦哗啦被人家织成了一张网，您这里边该丢的东西都丢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便宜啊也不能都占，是吧？ 啊， 就是有些便宜咱真别占，有可能后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隐患。 没错，这看着是占便宜，其实后边跟着都是吃亏两个字。 是是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这个门禁有没有使得好不好， 给不给力， 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佩佩说，哎呦，我们是老楼，哎，没门禁还是挺好啊，但是还是友好安全，是吧？ 是这个啊，张晓辉还说，我补充一下啊，我们那儿门禁非常好，但是还要替你们说说刚才拍鸟那个， 嗯， 三个字，缺德呀。 这不光是缺德了，这是起码的这个，这缺德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太轻了，你知道吗？ 是是这个意思。 嗯，来吧，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大家说这么多了啊。 对，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六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